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农历8月17。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关注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生产能力基础进一步夯实，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庆丰年，赞丰收，各地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栗战书同文莱立法会议长举行会谈。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级，消费潜力得到释放。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强大合力。 截至22号，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增死亡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000例。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将于9月24号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今天是秋分，我国迎来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他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眼下，我国粮食主产区秋粮正陆续成熟。今年，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生产能力基础进一步夯实。 又是一年丰收时节，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总体看，除个别地区受灾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好于常年。目前，全国秋粮已收获近16%，进度与上年相当。秋粮大面积开镰，预计还有10天左右时间。即将展开的秋收画卷呈现出两大亮点：一是品种优质率持续提升，另一大亮点是耕地产能稳步增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害在种子和耕地。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今年国家启动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将用3年时间摸清农业种质资源家底。就在这些天，新的国家种质资源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建成运行后，国家种质资源储备能力将由40万份增加到150万份。 我们新的种子库建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高，那么可以储存多彩多样的种质资源，我们就能够促进种业发展，保证粮食安全。 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通过夯实种质资源基础等举措，推进民族种业振兴， 保障种源自主可控。 总书记要求必须把民族种也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种业振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 民族种业在振兴，耕地保护和建设也加快推进。为了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今年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在吉林梨树，80%的玉米地如今都采用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培肥了地力，增加了产量。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完成1亿亩黑土地保护利用任务，黑土耕地质量明显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10%以上。为了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今年国家继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十四五期间将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在山东烟台，尽管今年部分地块遭遇了春旱、夏伏旱，但高标准农田里的粮食产量并没受到影响。 旱农交老能派，小米增产了，秋粮每亩增产2-3倍斤，一亩地今年增收400块钱。现在这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十四五期间，国家还将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依托示范市县、特色园区等载体，培育一批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构建粮食产业集聚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围绕打造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重点开展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粮食节约减省、健康消费6大提升行动， 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央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夏粮、早稻、秋粮三季粮食捷报频传，全年粮食有望实现连续18年丰收。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共庆丰年，礼赞丰收。 今天是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聚焦长江流域，分别设在浙江嘉兴、湖南长沙、四川德阳、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参加，通过农民文化艺术展演、群众联欢、特色优势农产品对接系列活动，展现新时代农民的小康生活和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今天，农业农村部还揭晓了2021年度全国10家农民，展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的先进典型，激发广大农民的创新创业热情，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丰收节不仅要热热闹闹，更要让农民得实惠。今年丰收节聚焦长江流域，联动全国2000多个重点活动，活跃城乡消费，促进农民增收，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以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家表示要撸起袖子脚踏实地，努力描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总书记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加入到这个乡村建设当中去，所以我们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也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所长，把我们的设计专业的能力带到乡村去。 习近平总书记讲，三农工作的重心以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是我们作为第一书记下来的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下来之后呢，我们村里面重点想发展的就是我们的高科技的立体农业，通过这些产业，然后让我们周边的老百姓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产业的发展，让他们感受到实惠，让他们增加收入。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文莱立法会议长拉赫曼举行会谈。栗战书说， 中国和文莱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人文交流更为紧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和配合。栗战书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文莱的友好关系，愿同文莱做真诚相待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愿双方以此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一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二要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三要对接发展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四要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深化人文交流。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文莱立法会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人大代表与议员之间的交流，出台或修订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积极分享在依法治国、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继续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保持良好协调配合。拉赫曼表示，文莱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感谢中国支持文莱抗击疫情，积极提供疫苗，这体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双方共同应对疫情的努力。文莱立法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级，消费潜力得到释放，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中秋，一些远在异乡的子女用新方式表达孝心，为父母下一个订单，送中秋大餐，送时令水果，送跑腿服务。中秋期间，这样的异地订单量翻倍增长。在北京等城市，家政服务、智能家居家电安装最受欢迎。在河南等地农村，子女们设置好父母家地址，一键下单给家附近的社区电商，最晚第二天就可以送货上门。 这太便利啊，你看不出门啥东西该有谁有喝的都给我送了呀，这等于也省时间呢。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地送出文旅优惠大礼包，上海82家景区、博物馆、美术馆门票半价，湖南、江西部分景区减免门票、食宿打折、购物优惠。3天小长假，不少人选择本地或周边微度假，露营、赏月、特色民宿、户外运动，让乡村旅游更时尚。各类度假综合体、主题乐园、房车营地满足个性化需求。中秋小长假，全国累计有8800多万人次国内游，国内旅游收入突破370亿元。 老百姓得到这个实惠了，线路的这个规划非常好的，我给一个大大的赞。 满足消费需求，湖北面向全省发放6亿元消费券，可用于餐饮、超市和商场购物。商务部门数据显示，中秋期间，上海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超过358亿元。北京重点监测的多业态百家企业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9.2%。江苏省消费品市场累计销售额约59亿元，同比2019年增长15.6%。多地消费市场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第17届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文博会全面展示了我国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这个空间正在播放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通过裸眼 VR 效果的精彩影像，将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体验完美结合。 因为我本人呢没有到现场去观看，但是通过这个呢仿佛身临其境，感觉到非常震撼。 本次展会着力探寻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重点展示 5G、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会期5天，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有2468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展。文博会官网和微信小程序“文博会家”同时搭建云上文博会。另外，设在深圳全市的67个分会场已经从9月中旬开始陆续启动。本届文博会今天还发布了第13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30家企业入选。本届30强2020年合计主营收入5203亿元，净资产6992亿元，净利润39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净资产均创历史新高。第14届全运会举重比赛昨天继续进行，在男子73公斤级决赛中，来自浙江队的奥运冠军石志勇再次成为全场焦点。抓举比赛中，石志勇头两把160公斤、165公斤全部试举成功，第三把他直接要了170公斤，这个重量超过了他自己保持的169公斤的世界纪录。 哇，170公斤，打破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 随后的挺举比赛，石志勇延续着良好状态，在第二把举起195公斤，最终以总成绩365公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一个计划，就是第一点在奥运会上拿冠军，然后有机会破纪录，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全运会上再次打破纪录。 此外，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龙舟决赛昨天在浙江温州拉开战幕，来自吉林、浙江、广东的三支龙舟队摘得首个比赛日的三枚金牌。龙舟从上届全运会开始成为群众比赛项目，在本届全运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支龙舟队进入决赛。 今天，厦门同安区启动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共有检测点256个，将于今晚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在大同街道检测点，由小区40位居民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分成测温、协助扫码、录入等四个小组，加快检测速度。为了严防涉疫污水外溢，厦门加大消杀巡检频次，全市97座污水泵站和35座截流泵站每日早晚各进行一次消杀。针对同安辖区内的7座污水泵站采用封闭式管理。今天在莆田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8名确诊患者身体恢复良好，治愈出院，这是莆田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首批出院患者。哈尔滨地铁今天起调整运营时间和发车间隔，黑龙江省博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等临时闭馆，哈尔滨师大夜市暂停营业。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2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截至9月2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90例。截至9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18653000剂次。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38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9月21号晚在海内外同步播出，中华情思乡情引发广泛共鸣。 晚会分为月到中秋、月之故乡、月圆梦圆三个篇章，为广大受众打造出一场融思念团圆和家国情怀于一体的唯美视听盛宴。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过90亿，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9亿。当天，美国、加拿大、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以及海外社交平台还首次向全球同步直播了总台中秋晚会。 我们很多订阅户啊，尤其是好多老外也看了这个活动了啊，就给我们大概的观感就是说，哇，这个节目真的非常震撼。 对于我们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华人来说，能够欣赏这样一台赏心悦目的晚会，也寄托着我们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有海外网友留言说：“好美的中秋夜晚，好美的星空，好美的歌声，让人想家。”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人民法院依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服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受理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1421.7万件上升至2020年的3080.5万件，结案标的额38.4万亿元。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同时出台司法服务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1年首期8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两年期50亿元、五年期20亿元、十年期10亿元，平均超额认购三倍左右，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青睐，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第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地位。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决定自今年9月至明年6月联合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默许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的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选取唐山、太原、上海等16个城市以及火电、钢铁、石油天然气开采等5个重点行业，开展温室气体试点监测，推进减污和降碳协同增效。教育部今天介绍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10.8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 96.3% 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7743.1万名学生参加，学生参加率 85%， 534.5 万名教师以及另聘请的 20.6 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中秋假期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投递快递包裹近18亿件，其中揽收快递包裹 8.5 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 96.6%， 投递快递包裹 9.3 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 92.31%。 今天第13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吉林长春开幕，东北亚六国将重点围绕资源开发、产业协同、通道建设等领域开展研讨交流，实现互利共赢，期间还将举办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东北亚地方合作圆桌会议等。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邯郸召开，十四五期间，河北将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旅游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新动能作用。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等将助力群众致富和高质量发展。今天，我国最新一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7号船返回母港，在三个多月任务中，远望7号船航行2万余海里，圆满完成了中星 9B 卫星等多次卫星海上测控任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本届晚会主会场设在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广东汕头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整台晚会以农民为主角，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时代旋律，利用 5G 技术手段串联起全国各地的丰收景象，呈现出一幅全国共庆五谷丰登、共享欢乐喜悦的节日画卷，展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9月21号晚，在深圳举行的《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汇聚百名内地港澳台电影人和音乐人，共同唱响大湾区团圆之歌。现场以群星文艺表演、访谈互动等形式，充分展现了大湾区融合发展成果。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的讲话为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强大合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他对此表示欢迎，并为中国这一重要宣誓深受鼓舞。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非常重要。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为多国提供疫苗，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非常赞同习主席所讲的内容。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疫苗，为这些国家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我们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响应，抓住这大好机遇。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蒂娜·比埃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对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和践行多边主义等进行了深刻阐述。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搞小圈子、滥用制裁现象仍然存在。习主席的讲话指出了世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重申中国致力于共同推动全球发展，摒弃零和博弈，这是全世界都期盼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格局非常大，重申开放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实现复苏发展的立场，再次展现大国风范。反观美国，最近却与英澳挑起危害地区稳定的举动。中国一直在为全人类都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我认为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有高度，令人钦佩。 22号，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有关议题讨论中，全面阐述中国人权理念和成就。中方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100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人权成就。22号，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代表20多个观点相近的国家做共同发言。发言指出，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消除殖民主义，但殖民主义遗毒仍然存在，表现为经济剥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系统性种族主义、土著人权利受到侵犯、当代形势奴役等众多问题。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937万396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70万511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5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8.1万例。据美国媒体报道，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22号，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为2031例，这是自今年3月以来这一数字首次超过2000。与此同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中未成年人的比例仍在增加。在马里兰州卡罗尔县的一所中学，多名师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本周不得不暂时停课。当地校园疫情引发担忧。 在这所学校，第一次查出了19例，后来又有3例，出现了集体感染，就意味着病毒蔓延加剧。我们非常担心，疫情就像长蘑菇一样到处滋生。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联合国大会22号举行高级别会议，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以及6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等出席。会议通过题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政治宣言。中方代表当天指出，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公然抵制并缺席联大这一高级别会议，这更让人怀疑这些国家反对种族主义的诚意和参与国际反种族主义合作的意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23号表示，俄罗斯将就美国针对俄官员和社会活动人士的新制裁措施做出有力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2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批准草案，建议对俄罗斯35名人员进行制裁，包括俄总理米舒斯金、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扬等。这项草案还有待美国国会批准。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